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支持本人同期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嘅热推，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咧，就自从融入大湾区咧，就出现咗好多嘅问题啦，系嘛？咁啊，当然咧，对于一般嘅小市民咧，系头嗰两年咧，系可以揸车啊、坐巴士啊、高铁啊入去大湾区度饮食咧，就似乎咧兴起一阵热潮，但系咧而家终于出现一个结构性嘅变化。就係咧，唔好講大灣區先，就算未融入咧，最近呢十幾二十年啊，大家都知道香港嗰啲老牌嘅茶樓啊，係一間執一間啦，係嘛？譬如話即係灣仔嘅雙喜樓啦，仲有其他嗰啲蓮香啊嗰啲咧，就雖然唔係執咧，都萎縮咗啦。中秋節咧，以前嗰時係德雲樓啊、添南樓啊、多南樓啊等等咧，我記得我細個咧，即係中秋節未到啊。就坐电车咧，就是由湾仔一路坐去中环，睇咩？睇花牌啊！睇嗰啲茶楼咧，系自己制造嘅月饼。原来嗰阵时啊，个茶楼酒楼咧系传统式嘅广东啊嘅店，就系咧每一间茶楼酒楼咧都有自己嘅点心工厂。所以一到中秋节咧，就咧百花齐放，各间茶楼咧就出自己啊系差制嘅月饼。嗰阵时喺香港好好地地啊！完全未融入所谓嘅大湾区啊，佢嘅粮食啊，咁样猪肉啊，同埋嗰啲其他嗰啲米啊，都系靠大陆咧系输入，透过呢个大陆嘅机构叫五丰行咧系总批发，喂，相安无事。之但系咧近十几二十年，你知香港嗰啲工业咧就全部搬晒入大陆，就连咧嗰啲酒楼茶楼咧一早咧都冇咗自己嘅点心工厂。咁咧大家都知道啊，虾饺、烧卖啊、叉烧包啊。長期咧已經引入咧係大陸啊深圳嘅工場嗰處咧係嗰啲叫預製嘅嘢，咁咧就一朝朝咧就係貨櫃車咧係車入嚟，然後雪凍住，然後解凍。咁而家你長期咁樣依賴啊大陸啊呢個叫工場嘅預製啊嘅菜式咧，而家大鑊啦！大陸有乜冬瓜豆腐咧，香港咧係即刻受到影響。近年咧，香港嘅飲食業咧引入呢個大陸工場嘅預製菜咧，就已經非常之普遍。每十間嘅餐廳咧，有六間咧係採用。由於咧係高度咧係依賴大陸，係嘛？咁咧就如果一旦啊係大陸個預製菜嗰度出事咧，香港咧即刻咧受影響。本來啲預製菜嗰個食物安全嘅標準係點咧？係裏邊有冇雜質咧？係同埋做得好唔好咧？在大陆啊、深圳啊呢啲地方啊，嗰啲点心师傅啊，佢哋嗰啲烹饪技术得唔得咧？呢个咧另一个问题。但系点知近日爆咗个大炸弹，终于咧系累死人啦，系咪啊，鲍生？ 系啊，近日咧喺深圳咧就好多连锁分店嘅西北预制菜餐厅西贝咧就陷入一个公关嘅灾难同埋咧网络嘅风波啊，客流断崖式下滑啦。咁因为咧佢当初咧，其实俾人揭发佢系用预制菜嘅时候咧，佢就死都唔认。咁后来咧，被媒体咧揾出佢大量原来咧都系用预制品嚟做菜。嗱，例如嗰啲葱香烤鱼咧，系用18个月腌制嘅保质期嘅冷冻鱼制作。另外咧啲羊腿咧就系用有24个月嘅保质期嘅羊肉制作。咁即系话咧，其实全部咧我哋之前报道过一模一样啦。就唔係即做嘅，係全部已經整好曬，跟住咧加熱就攞上去。但係最大問題咧係你唔認啊嘛，而且咧即係仲堅持咧話其實係現做嘅，即係即刻整嘅，咁引爆一個公關災難。咁所以咧而家嗰個情況咧，雖然佢出咗聲明道歉啦，但係咧啲網民同埋啲市民就唔收貨，而且話佢啲預製菜咧又貴又難食啊，雙方咧面咧就隔空罵戰。咁而且佢嘅創始人咧賈國龍咧強調。我哋按照国家规定冇一道菜是预制菜，话讲到咁行，结果被人官方媒体踢爆的时候呢，咁就落唔到台啦。咁所以而家一叶知秋，香港其实亦都好多嘅预制菜，不过好多时候你哋去食嘅时候，甚至个店家呢都唔会承认，唔会话俾你知嘅。咁究竟 以后啊，需唔需要啊？喺食肆上面标明啊，你啲菜式边只系预制菜，边只系即做咧？嗱，因为分别好大嘅，无论成本啊，或者个味道咧，同价钱成比例嘅。如果你话明俾我听系预制菜，我冇理由接受你系用一个咧即做嘅价钱咧嚟去收我。咁所以而家嗰个问题咧，亦都点燃咗咧有关预制菜究竟啊需唔需要纳入呢个规管里边咧，陶生？ 嗱，呢间叫西贝啊，喺大陆有好多间分店嘅连锁嘅西北菜啊，吓嘅饮食业就系俾佢累死啦，吓无端端咧喺北京啊，佢嗰个六里桥嘅旗舰店咧，吓佢嗰个门市咧就食客咧就不急降咧系七成，咁啊试完咧吓佢咧系使用大量嘅预制菜式，同埋譬如葱香嘅烤鱼，就用保质18个月、1年半啊。嘅醃製嘅冷凍魚係嚟到熱炒嘅，仲有咧係保養期啊，2年啊，24个月啊，啊嗰啲羊腿係嘛，同埋熟肉製品，另外仲有嗰啲咧，即係啊嗰啲咁嘅肉餅啊，係嘛，同埋咧西蘭花冷凍雞湯啊，咁樣係嘛。由於咧大陸咧好多啲網紅小紅書嗱，變咗咧係對大陸嗰啲飲食業咧係一個民間一個好嚴密嘅監察，官方咧就睬你都死人。因为大陆的网红多，个个都要做直播，所以变咗咧喺个大陆全国嘅饮食业嘅网络啊、零售啊，系就受到呢啲网红啊嘅监察好犀利。一嘢咧系发现货不对版，系即刻咧落你镬，搞到大江南北咧即刻玩完。嗱，呢个虽然喺中国啊，那个社会系冇民主啊。嗰啲咩人大啊、政协啊，系冇啊地方选出嚟啊，但系估唔到呢个网红啊，同埋啊嗰啲小红书咧，佢就自然啊发挥咗一种民间嘅强大嘅监察力量。但系呢啲监察力量有真有假，有啲系恶作剧，有啲咧就系眼红。但系咧，如果真起上嚟咧，一 loop 咧就大江南北啊，你成间宝号咧，吓辛辛苦苦经营10几20年又上市都好咧，即刻冧档。嗱，咁呢个西贝咧就系俾呢个大陆嘅网络咧系玩到残，咁咧就最衰就系呢个国家，你都知啊，冇乜嘢诚信嘅底线，好似你话斋个餐厅嘅老板，如果咧系脆脆地认咗佢吓，咁就冇事，但佢死口咧就讲大话，话冇一样系预制菜，点知俾啲网红揸住嗰啲手提电话吓，嗰啲华为手机全部将啲相啊影晒，然后放上网。咁於是咧就一錯就再蠢，咁咧就搞到咧嚇網紅一踢爆就自己梗係得益啦，自己啲 fans 咧就狂漲嚇，但係咧呢間叫西貝嘅咧就慘啦，哇！咁搞到咧嗱呢啲一旦個網絡啊引起躁動，大陸嘅官方自然就緊張，咁啊呢件醜聞咧就事涉呢個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導嘅咧，就即刻嗱嗱聲咧整個叫預製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即将公开征求意见，就要全国的餐饮业就统一你嗰啲咁嘅预制菜咧系点样整、储存、卫生等等吓，几耐有效期全部要统一规定，并且强制要求不添加防腐剂。嗱，咁啊大镬啦，系嘛？咁会令到咧嗰个食品啊、嗰个工业啊、嗰个制造成本咧系大幅上涨。你上漲本來喺大陸咧係你嘅事，香港嘅酒樓、茶樓、酒家如果有自己啊嚇嗰個食材預製嘅工場，唔靠深圳運輸咧嚇，咁就好似以前殖民地時代月餅啊嚇上市睇花牌咁樣咧，大陸就算冇得食啊，紅衛兵冇鬥一條條浮屍啊嚇浮落嚟流淚流浮山咧，流浮山側邊泥灘嗰度咧出嗰啲蠔啊，一樣係咁新鮮嘅。是两边河水不犯井水，但现在不是了，大镬了，这样就会影响到香港的餐饮业，是不是？因为你香港很多那些这样的预制菜就在大陆那里呢是去入货嘛。 中国人就口腔期嘛，最重要呢民以食为天这五个字呢就主宰了中国人的命运。所以你说如果没有这个投票权不重要，没有人权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食落肚嘅嘢你呃我咧，我就反面啦。嗱，而家今次咧，其实唔止系一个嗰、那个老板啊，同埋嗰个网红啊罗永浩啊之间嘅战争，其实好多留言嘅中国大陆嘅网民咧就话呢、這个咧系全民对于食品安全嘅绝命吶喊。 嗱，呢啲咁样嘅留言咧，就突然间升级到去到呢啲咁嘅地步，而且佢哋话咧已经早已忘掉咗咧啊传，即系嗰啲传统嗰啲食物嘅味道啊，全部都系添加剂、农药、防腐剂嘅味道。嗱，因为咧嗱，如果你写到明咧，好似我咁讲咧，系预制菜咧，可能冇人买噶嘛，亦都冇人食嘅，因为坦白讲，譬如话你譬如香港啊，嚟紧中秋啦，咁啊啲月饼写明都要香港制造噶嘛。香港製造的月餅你可以賣貴啲啦，中國大陸的人咧都會特登落嚟買啦。咁你何曾見過有啲月餅寫明中國大陸製造啊，或者內地精製啊？咁唔會噶嘛。咁點解啊？咁呢個就係來自即係大家對食品安全嗰個信賴。雖然你話啊國家有國家嘅標準，究竟執行起上嚟，或者啲商人會唔會好似呢個西貝老闆咁陽奉陰違啊？又或者叫做死不認錯啊？用的是什么油啊，用什么水啊，食物里面的添加剂的成分啊，种种啊，其实都会令到人产生了信心的问题。所以今次呢这个西贝的预制菜事件呢，不要看小这些事，即有些时候呢，即譬如说有条村突然间有个村长跟着贪污跟着引发那些那些村民呢暴动，那些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小菜一碟。对于现在西贝的预制菜事件呢，一路烧过去咧，就系其他嗰啲用预制菜嗰啲店家咧，个啊，自己都叫做咧深圳啊，因为唔系话喺个地方嘅深圳，系个心内心嘅震啊。咁而家啲网红咧，个走去嗰啲店铺里边啊，去测试啊，直播啊，全部咧嗰啲其他嗰啲店家咧唔敢啊，再用预制菜，因为如果俾嗰啲网红踢爆咧，又系好似陷入西贝呢个西北菜嘅灾难里边咧，就唔使做啦。 因为啲网红咧走到嚟香港，系冇几耐之前，香港啊，上环嗰间系咪九记牛腩啊，都试过俾啲网红走入嚟啊做直播啦，咁啊同嗰个老板咧系产生冲突啦，所以咧中港两地嘅餐饮业咧系直播网红化咧，系会已经系一重啊系民间嘅监察，你而家大陆官方啊再加只脚落嚟踩一踩，系因为佢惊暴动啊，你话掀起一只咧叫做啦预制食品革命嗰阵时咧。大陸而家好驚，你睇睇呢啲啊，印尼啊、尼泊爾啊，一旦呢啲年輕人啊揾到個缺口，揸個手提電話啲迷信啊，嗰啲相咧傳嚟傳去，嚇嗰啲網紅咧鬧嚟鬧去，鬧下咧，就雖然係口腔期飲食嘅嘢，整下會政治化。我記得二十幾年前咧，我嗰時去北京，有兩樣嘢一定係冇預製嘅，就係冬天慢慢咧就去呢個東來順嗰度咧，係食涮羊肉。啊！嗰陣時嘅涮羊肉咧，就一碟碟啊！你睇到啊，就係喺內蒙古嗰度咧，即日咧係運到。嗱，你收尾咧喺香港食嗰啲涮羊肉咧，攞到出嚟啊！五花腩啊，呢啲啊，或者牛肉啊呢啲咧，就已經咧睇到一陣咧雪花，即係話雪凍嘅攞出嚟。但係廿幾年前，我記得千禧年去北京東來順咧，碟碟攞出嚟嘅羊肉咧，都係新鮮嘅。而且咧，係內蒙古嗰處咧係食草嘅。嗱，嗰陣時嘅中國嘅污染咧係未有咁嚴重。呢個第二就是去大陸嗰度食全聚德啊，同埋大董啊嗰啲燒鴨，即係北京田鴨啊。嗱，一樣北京田鴨，一樣涮羊肉咧，你淨係呢兩樣喺北京就係個特色，絕對咧係唔會有預製。但係近年咧，就連北京田鴨都有預製埋。咁呢啲就火鍋啊，做啲食呢個咧涮羊肉咧，咁我就唔知啦。嗱，可見咧，而家大陸嘅食品工業啊，係墮落到咩程度？點解咧？咩都要預製咧？好簡單，就是、中國社科院啊，就發表個報告，就到十四五規劃嘅末期，到2025年，即係今年啊，中國咧可能出現咧係1.3亿吨嘅糧食缺口，其中咧水稻、粟米、小麥等咧係三大主糧咧，係佔咧2500万吨。另外咧，好多个肉类咧供应不足，譬如话猪肉，中国系食得最多嘅。咁但系而家咧就要咧系增加呢个猪肉储备，就好似咧战略石油储备一样。咁搞到咧系猪肉嘅价格咧系飞涨，加埋咧系同美国嗰边咧打贸易战，美国入口嘅种种咧嘅肉类啊，同埋农产品咧就越嚟越贵，系嘛？咁呢啲问题咧系非常之严重嘅。就是呢个瘟疫之前咧，大陆啊就已经向市场咧系投放咗3万吨嘅猪肉。 咁咧就係全國啊呢啲咁嘅儲備嘅豬肉咧，就由咧係國家咧係統一分配。咁淨係豬肉一樣嘢係咁，你話其他嗰啲咧雞啊、牛肉啊咁啊，有乜法子咧係唔緊張？所以啲預製菜咧係泛濫成風咧，其實就係同咧糧食嘅整體短缺啊係好有關係。再加埋咧食價、食物個價格飛漲、通脹。咁咧，其實裏邊咧突顯一個咧非常之深層次嘅危機咯。咁中國嘅食品嘅啲預製工場咧就大細不一，而且咧係好分散，監管咧係非常之困難，質量嘅標準咧亦都唔同。大量嘅食物咧就依賴咧中國預製工場咧，咁咧就會健康嘅風險咧係增大。本地嘅農業啊、豬肉啊等等咧，亦都咧係受到衝擊，係嘛？咁再加埋咧嗰個安全嘅風險咧。好多嘢啊，因为系大陆嗰方面啦，你而家咧一国两制啊，就已经咧慢慢系名存实亡啦，下下咧你都讲到软对抗啦，中国大陆即系所谓嘅阿爷嘅阴影啊，系嘛？你香港嗰啲渔农处啊，食品安全检察处啊，加埋咧就冇咗传媒啊，个新闻嘅监督啊，系咪日后得过且过咧？系嘛？就譬如话供港嘅食品咧，中农药嘅残留同埋重金属嘅污染咧，就系好大嘅风险啦，系咪？咁啊，另外咧，生产基地啊嘅环境污染啦，土壤同埋水源啊等等，全部都影响咧系食品嘅安全。呢啲预制嘅食品，嗰啲肉类吓，呢啲猪啊、鸡啊、牛啊，佢哋生前啊系食啲乜嘢嘅饲料咧？呢啲咧香港系从无咧系得知。咁如果你嗰个预制食物咧，完全咧系靠大陸嗰度供應，而家仲要咧係由國家咧係橫掃，嗱本來唔係壞事嚇，雖然好多時候咧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係咧下邊咧一定咧係利用呢個大陸啊增加呢個新條例咧係增加生產成本加價，加價咧就中間嗰層呢啲食品預製工場有你無理咧就有咁多就賺咁多，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啊，唔好講話大陸嘅民間一片哀號啊！香港嘅飲食業點樣經營落去咧？咁而家租金咧又唔會減啦，係嘛？咁跟住呢個咁嘅國家嘅政策，咁你香港啊特區政府會唔會喺呢方面又同大陸協調下咧？所謂香港有求啊，祖國必應啊嘛，係嘛？ 咁啊，有關於呢個預製菜而家變成咧中國大陸網絡上邊咧嘅一個叫做現象，咁好多人咧就走去买嗰啲预制菜翻嚟，自己烹调啊，就扮呢个厨师啦。呢个图片你大家可以睇下，就系一条咧，我哋成日喺啲高级嘅啲餐厅里边食嗰啲松鱼啊，咁啊淋嗰啲炸完之后咧，就淋嗰啲酸汁上去，好好食嘅。嗱，你睇下呢个，哇，嗰个网红咧攞咗一条咧急冻嘅，其实都唔知咩嚟嘅，出到嚟之后咧炸咗佢，炸完之后淋咗啲红橙色嘅汁上去咧。他说其实这个成本只是30元左右的30-40元。但是如果摆上酒店的这些这样台可以卖成100-200元这样。你看个利钱是几深。另外还有那些叫宝塔肉，我们吃那些类似我们广东人叫扣肉，一样有的，全部呢只要你将它加热了之后反转冚下去就会成个塔这样的扣肉。旁边拌些西兰花。跟着淋些汁上去你又不觉得了。那成本呢原来得20-20元嘅啫，咁但系可以卖咧啊70-80元啊咁样，咁结果咧又系暴利啦。咁所以而家咧，即系呢个情况咧喺网络上面引起民愤啊，因为咧觉得咧我攞出嚟嘅钱竟然食埋啲咁嘅垃圾食物，唔紧要，你收翻我平啲，收我一半咧，我就个心里边都舒服啲。咁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嘅，其实如果讲到预制食物咧，唔系净系中国大陆咧唯一一个国家而家咁盛行，其实日本咧呢、這个国家亦都系盛行呢啲预制嘅食物。不过人哋预制食物咧，嗰、那个食物食品安全啊，同埋嗰个规格咧，就同中国大陆冇得比啊。所以其实日本人咧，佢接受呢个预制食物，亦都唔需要咧，要即系咁样讲到明啊，咁样。但因为大家对于嗰个食物嘅保质期啊，同埋嗰个处理嗰、那个。冷冻嗰个程序咧系好严谨嘅个食物安全。嗱，虽然都偶有害群之马啦，咁但系咧，即系中国大陆咧，如果加埋啲人咁样嘅人心同埋黑心咧，呢啲预制食物咧就会出现咗好多呢啲咁嘅食品安全嘅问题。咁啊，而家咧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咁所有人咧而家出街食饭啦，都会首先问一问嗰个店员，究竟我食嘅系咪预制食物啊？如果系嘅， 咁起身走噶啦，好多人。 你冇得監察噶嘛？你知啦，嗰啲預製菜咧，佢要經兩次煮，同埋真空袋咧去包。真空袋咧即係定係塑膠，塑膠咧你包著呢啲真空袋咧，係會唔會咧就係、是、形成呢啲塑膠嘅微粒咧，係進入腸胃？咁啊，預製菜咧多數都係咧係半製成品，對於低温嘅冷藏咧，亦都要求高。如果你咧雪凍嗰個過程裏邊唔夠凍嘅話咧，就会咧嗰啲食材随时变质，同埋咧系滋生细菌。咁你发货嘅时候咧，譬如包装唔够啊，系呢个冰冻运输途中又冇咧有效嘅冰袋，冷藏嘅设备咧系不完善。喺天时暑热嘅时候，经过长途车喺大陆运落嚟，一食咧就随时咧就上吐下泻，包装嘅破损、保护不足、运输过程里边。碰撞咧就導致咧係影響產品啊嗰個咧係品質，物流運輸時間咧係過長，冷凍鏈咧個運輸咧係嘛，就如果出現啊嗰個高速公路交通擠塞啊，配放率嘅效率低啊等等咧，啊同埋啊喺呢啲大陸嘅部分地區咧，呢啲咧冷凍嘅措施啊，嚇又咧係求求其其啊，是但一飯嗨嘢咧落到嚟咧都食到腸胃炎啊，係嘛？咁但係。冇办法噶噃，呢个世界吓、啊，你话控制成本、营运嘅嗰个同埋利润之间嘅平衡咧，嗰、那个大陆嗰啲民间企业以而家嗰啲咧，揾得就揾啊，嗰种末日心态系嘛？咁大陆啊，系虽然有呢一尺啊呢、这个统一啊嘅安全健康嗰个条例，咁啊佢点样执行咧？系嘛？嗰啲地方官系咪好似殖民地时代食环署嗰阵时系咁尽忠职守咧？系嘛？温度控制不稳。包装破损、运输时间长，呢啲全部影响预制菜嘅安全同埋品质，大镬啦！我哋细个喺香港未听过有一样嘢叫预制菜啊，譬如喺以前我咧凤城酒家啊、梅江酒家啊，系咪食嗰啲客家菜啊？就算系蒸肉饼啊，系咪啊？嗰阵时嗰啲猪肉点系预制啊？嗱，依个咧你。看看、啊、香港的食物预制嗰个成分咧，嗰、那个比例有几高咧？你一眼望落街边嗰啲食肆，而家你行落街，你睇下系广东菜多定系北方啊嗰啲菜多？嗱、啊，如果广东菜多咧，冇得呃嘅，蒸鱼啊、蒸肉饼啊呢啲咧，全部咧广东人讲究清蒸。但系你话大陆嗰啲，而家你话做重庆九格火、九宫火锅啊，吓乜嘢都咧系麻辣啊！啊！乜嘢都整个咩煲出嚟啊？吓一嗰个煲出嚟，全部面嗰阵都系红辣椒啊！你而家睇下大陆好多都系，香港好多都系啲餐厅，系一味辣辣辣。点解啊？用个辣字系嚟到冚住食物嘅不新鲜，系咪？水煮鱼、水煮牛拎到出嚟，你觉得水煮鱼里边嗰啲鱼啊，系啱啱啊，系南部上嚟嘅咩？系嘛？啊，所以咧呢啲咧嗱，广东人知点解唔中意啊，或者好难适应食？啊！呢啲重庆啊、麻辣火锅啊等等咧，就系、是、因为你北方菜系唔新鲜，尤其系咧系鱼类，系咪？咁咧你肉类咧，譬如话我讲过啊，呢、这个北京填鸭啊，同埋啊呢啲咧啊东来顺啊，以前嗰啲涮羊肉啊，就系睇呢两味嘅啫。吓，冇嘢。你而家去北京咧，你去而家慢慢天气冻咧，就系、是、你去呢两种食物，你睇下。仲有冇啦？系一片片咁样咧，系切出嚟啊！嗰啲咁嘅羊肉咧，望下新唔新鲜，系咪？然后咧就系嗰啲北京填鸭，系咪每一只啊？系嘛？就系怼入嗰个炭炉嗰度，炭火烧呢啲咁嘅成分咧，仲有几多？咁咪知咯。 嗱，陶生唔好以为咧，一啲廉价快餐式啊、外卖嗰啲咧系预制菜。其实我喺大约十几二十年前咧，我都听过一个说法啊。但我未经证实，就是香港的一些高级的日式连锁西餐厅、啊、英文字三个字的，咁啊边间就不讲了。咁佢食嗰啲意粉啊、粟米汤啊，甚至沙律咧，其实全部都是预制嘅。咁甚至咧、有人话俾我知，因为佢系同嗰啲供应商系认识嘅，就远到系边度咧？远到喺山东青岛啊，去预制，跟住空运过嚟香港。咁啊，当时我唔信，我觉得有冇搞错啊？第一个成本系咪好高啊？第二就系有冇咁远啊？点解唔喺深圳啊？咁但系对方咧就言之凿凿啦，咁啊话俾我知。咁但系食落去咧，其实唔差嘅。嗰时我都成日去帮衬，